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1章，我哋部船嘅船头喺呢个时候已经顶住咗对方嘅船舷，成隻海盗船里面寂静无声，灯光好孤独咁着住。靠近嗰个船边嘅位置企住一个人，佢个头就歪住喺个船舷上边，嘴角就流住血，亦都唔知道死咗几耐㗎喇。头先喺黑暗嗰度同我哋对望嘅就係佢，不过我哋点都冇諗到佢原来係个死人。点解会咁㗎？豆腐即刻问阿唐光泽，佢指住嗰条死尸就讲：呢个被杀死嘅系咪你嘅朋友啊？呢班咁嘅海盗杀咗人都唔清理一下嘅。姓唐嘅面色嘅大变，讲：唔系，佢系海盗，佢点解会死咗？海盗？我哋嘅目光啊不由自主咁向船嘅指挥室啊望过去。喺个里面已经空空荡荡，成隻船安静到好似乜嘢人都冇咁。咁唔通嗰啲海盗内讧，光头四人组就对我哋打咗个手势，示意我哋呢原地唔好喐，佢哋上船去查明情况。呢四个人受过专业训练，自然比我哋叻㗎啦。呢一种事都系交俾专业人士去做啦。亦都唔系我哋出头嘅时候，于是我哋就喺个船上边目送住四个人翻过咗个船舷，落到咗对方嘅船上边。四个人嘅身形啊利索，上船之后即刻分散，分别就向住船头、船尾同埋船侧咁过去。好快冇几耐，佢哋又迅速咁汇集埋一齐，相互咁拧下头，表示啊冇咩发现。跟住四个人就一齐指住指挥室个方向。呢一种小船呢结构啊大同小异嘅啫，指挥室应该就连接住去一楼嘅船员休息室嘅通道。我哋全程啊梗系关注住佢嘅行动啦，直到呢四个人入咗休息室，身影就唔见咗啦。喺呢个期间，圣堂嘅不断咁想冲上部船度，都俾我哋揿住。最后豆腐伸咗佢一脚讲：你既唔识玩枪又唔识弄棍，想送死呀？唔通你可以諗住用你身上啲银行卡嚟揼死佢呀？姓唐嘅俾佢咁一闹，闹到冇晒脾气。啊，呢个豆腐呢仲想继续喎。我提醒佢讲：喂，画展呀。豆腐一听先定咗定神，跟住又小心翼翼咁望咗唐光泽一眼。然之后摸一摸头先俾佢踢过嘅腰，讲：唐哥，我同你捽下。呢个姓唐嘅亦都系识时务嘅，头先俾豆腐咁又闹又踢，佢啊只系苦笑咗一下，目光就一直盯住呢个光头四人消失嘅地方。大家都竖起只耳仔，听住船上边嘅动静。呢个时候，海风嘅鬼哭声，暗浪拍打住船隻嘅海浪声交织埋一齐，就系冇听到先前嘅嗰个惨叫声。唔通嗰个女人已经遇咗难？船上嘅海盗点解又会死喺呢度呢？内讧或者系发生咗咩变故？约莫就系咁过咗五六分钟，船上边依然冇乜嘢动静。呢五六分钟对于普通人嚟讲可能就唔算乜嘢，但系对于光头四人嚟讲，佢哋就已经有足够嘅时间等佢哋冲入去船员休息室睇个够㗎喇。而家呢一阵如果真系遇到咗海盗，亦都应该开枪先啱㗎，但系偏偏呢个时候乜嘢声都冇。而家同我哋并排一齐嘅呢一隻船就好似一个毫无生人气息嘅死船咁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讲，情况好似有啲唔妥。唐光泽啊，血红着眼讲：我去同佢哋搏命啊！ 我微微咁拧咗下头，示意佢唔好冲动。如果里面啲情况连呢啲全副武装嘅光头四人都搞唔掂，我哋去咪真係送死。吴思东就重重咁哼咗一声，唉，话我胆小，估计呢就好似想喺顾文文面前表扬一下咁。佢又推咗一下架喺鼻梁上边嘅黑框眼镜，讲下边仲有枪，我带啲武器去睇睇。豆腐亦都几争气嘅，佢见到吴思聪想挑衅我，即刻露出一副表情讲：你识开枪咩？就凭你咁嘅瘦瘦猛猛，好似只狂狼咁样嘅膊头仔，可以攞得起支冲锋枪咩？唉，仲有啊，你个88度嘅近视瞄唔瞄得准噶？我系忍唔住笑咗下，唉，果然仲系自己兄弟靠得住。平时啊，真系虽然缩头，但系该挺身而出嘅时候，个嘴咧就真系几恶毒嘅，直接啊将阿吴思东块面啊激到青咗。而喺一边姓唐嘅听到我咁一分析，亦都唔急住话要冲上船，只系急到咧喺度行嚟行去，目光啊直不甩咁盯住个船舱。跟住佢可能系由于想泄愤，佢就将对方船员嘅尸体扯住条领啊一拖拖到嚟我哋部船上边。喺个栏杆上边留下咗一串猩红色嘅血迹，随即佢对住条尸又打又踢，任意施暴，打到嗰条尸嘅嘴里边咧系咁向外喷啲嘢，唉，唔好提啊，几鬼核突。虽然讲啊死者了了，不过虐尸呢一种事咧，实在就唔应该嘅。姓唐嘅亲戚朋友都遇咗难，而家虐尸泄愤亦都不知为过。只是这个场景真的有些难顶，将段飞和阿英这两个小姑娘吓到面色都白晒，即刻拧个头盖不敢看。顾文敏皱一皱眉头，亦都没讲什么嘢，忽然之间转身入了船舱，似乎想拿些什么东西。过了阵间，他两只手戴着白色的塑胶手套，拿着一个铁盘出来，托盘上边摆咗好多好似手术刀一类咁嘅工具。咁吴思东见到呢一个时候，即刻就上去献殷勤咁讲：，唉，需要做啲咩呀？我嚟帮手啦。顾文敏啊，对佢笑咗一笑，拧拧头，指住姓唐嘅讲：，等佢发泄完先再讲啦。唐光泽啊，踢条尸踢到鬼咁爽，一听到佢勉强咁停咗落嚟讲：，有事。顾文敏微微咁岌咗一头讲：头先佢嘴里边喷咗啲嘢出嚟，我觉得佢死得有啲唔妥，想做一个简单嘅尸检，睇下佢嘅死因同埋死亡时间咯。原来嗰个人头先嘅嘴里边就掠咗啲嘢出嚟，黐立立嘅，可能系已经消化咗好耐嘅食物，不过喺入边夹杂住一啲黑色嘅血块。咁呢啲嘢真係有啲耐人寻味啦，因为人死咗之后，体里面嘅血液呢就好快会因为静止而变得黏稠。咁从黏稠到变成黑色嘅血块係有个过程嘅，大概需要8个钟以上。按照姓唐嘅讲，8个钟以前应该係佢俾海盗打劫嘅时间。咁唔通呢个人当时就死咗？吴思东呢就先是一个20岁的学生，虽然讲他亦都曾经进行过一些考古挖尸体的活动，但是呢接触的都是烂成一堆堆的骷髅头。一听到顾文敏说要检验新鲜的尸体，而且那个托盘里面的工具88%还有一些解剖一类的重口味，瞬间他讲不下去，明显就胆怯了。顾文敏微微一笑讲：唔使你帮手啦。跟住就将个眼光望向我。我哋两个心照不宣，即刻呢就去咗尸体嘅旁边，开始对尸体进行咗尸检。顾文敏系警官，又系负责文物盗破呢一方面嘅嘢，接触嘅尸体机会又比较多，简单嘅尸检应该就唔系咩难事。好快佢就讲：胸口以下有大量的尸斑，表面没什么明显的外伤，亦都没有被袭击过的痕迹，骨络亦都没有错位， 冇勒痕又冇溺水嘅状况，死亡时间应该系8到12个钟左右。奇怪啦！ 佢又恶高个头，黑漆漆个目光睇住我。佢讲： 陈元，你讲佢点解会死呢？ 豆腐啊，打咗冷震讲：哎呀，你两个啊，唔好对住条尸咁含情脉脉得唔得啊？我哋系倒头挖蘑菇啊，唔系拍摄咩死亡现场啊。顾埋美女，按照你咁讲法，呢个人啊至少死咗8到12个钟。佢都未讲完，警惕咁啊望一望阿正堂嘅反应亦都够快。佢讲：咁讲，你讲大话。唐光泽咁一听即时大惊，完全系一副俾人哋误会咗嘅神情，声调亦都提高咗。 冇啊，当时所有嘅男人都被掟咗落海，我亦都唔知道究竟系咩回事。会唔会？ 佢用怀疑嘅眼光望向顾文敏，明显喺度质疑系唔系啊顾文敏呢个专业技能有问题啊咁。 咁按照姓唐嘅讲，佢被掟落船嘅时候啱啱就係海盗行凶嘅时间。咁按照顾文敏验尸嘅结果，係喺嗰个时间之前呢、这个人就已经死咗㗎啦。这个情况真係有啲棘手，我哋几个都面面相觑。原本对唐光泽出于一种救助咁嘅心态，而家就不得不产生一丝怀疑。顾文敏亦都显得好唔理解，佢修长嘅眉毛一皱，佢又讲： 有时候环境唔同，尸体嘅指标亦都受到影响，或者可能真係我嘅问题啦。大家先唔好相互怀疑，要睇地龙嗰边点样讲先得。 地龙就係嗰四个光头嘅组名，军队都係用呢一套嘅。不过呢一个名起得亦都够贴切。咁样一番搞落嚟，距离光头四人上船嘅时间已经超过咗10几分钟，仍然冇任何音讯。唐光泽急切嘅表情亦都唔系诈嘅。如果唔系我多次阻止嘅话，我諗佢早就已经立架撑冲咗上船㗎啦。睇个样佢又唔可能讲大话嘅，但係我对顾文敏嘅专业能力绝对信任。既然係咁，咁眼前嘅呢一条尸究竟係咩回事呢？我用眼尾嘅鱼缸睄咗下嗰具尸体，呢一条尸已经被姓唐嘅搞到不似人形。佢以一个扭曲嘅姿势放咗个甲板上边，一只眼球都爆咗。呢个系唐光泽用只脚搞成咁嘅，其余嘅地方都冇咩明显嘅损伤，唔应该系俾人毒死嘅啩？喺海上杀人其实真系好简单，一斩，然之后就向海里边一掟，可谓真系神不知鬼不觉。有时甚至连斩一刀都费事啊！直接就抌落海，咁茫茫大海唔死至奇呢？而好似圣堂咁样能够咁啱遇到有船隻救上佢嘅几率呢就非常之少，可以讲佢嘅运气都几好。再而喺海上要杀一个人根本上就唔使落毒，呢、这个人嘅死因就成为咗一个谜。咁我喺度估算下光头四人入去嘅时间，心里面越来越沉重了。20分钟过去了，所有人都忍不住，我就将大家做了一番的安排。林教授，你带着其余的人就留守在个船上边，小豆和唐光泽带上武器同我一起上船。顾文敏这个时候将我的手轻轻一拉，细声地说：那我呢？我心里面其实是有私心的，呢部船明显好古怪，光头四人一上去就好似被一只怪兽吞噬咗咁，一啲声色都冇。我唔想顾文敏去冒险，你留喺船上啦，去照顾住林教授佢哋。 我嘅枪法比你好喎、 喂，俾啲面得唔得？咁多人唔好揭我短处啦。我以前玩嘅多数嘅都系猎枪， 咁啊，手枪同埋小型冲锋一类呢，啊点都未玩过。阿顾文文啊讲， 就系因为喺呢方面你有啲唔掂，所以我更加唔能够等你一个人去。